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53章，篮球。 袁子峰差点给林天宇吓住了，这人招呼都没打一个就开始咳嗽，咳得惊天动地的，几乎把肺给咳出来了。袁子峰压根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，上前就要拉他了，林天宇却扶住了他的手，很费劲地说道：“ 哎呀，在书包里。” 我去！袁子峰骂了一声，把他的书包扯下来，拉开拉链一阵的翻，找到了个类似于喷雾的东西。他差不多明白了，林天宇估摸着是哮喘呢。袁子峰摁着喷头，对准林天宇一通狂喷。林天宇的面部表情逐渐得到控制了，呼吸声也变得缓起来了。 你好点了没？ 没事了。 林天宇费劲地抓着袁子峰的衣角， 把东西收起来。 你有哮喘，你不说一声？袁子峰眉头拧得死紧，早知道他绝不会抽烟的，毕竟人命重要呀。林天宇脸色苍白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却道：“ 别跟别人说。” 什么？林天宇却站起身来，头也不回地往学校里走了，就像是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看这情况，好像学校里没人知道。我需要给老师打个报告吗？林天宇会不会嫌我多管闲事儿？哎，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又不是我有哮喘。袁子峰挑灯夜战到一半，突然很想放弃了。要理解的内容实在太多了，数学那些公式虽然他随时可以从脑子里调动，但不会用这也就然并卵了。林天宇的笔记本都是高中的内容，但说实话，袁子峰从初中开始就不好好学了，一头的雾水啊。敲门声响起来，袁子峰扭头看了眼，李琴叔端着一碗据说是夜宵的面走了进来。 歇歇脑子。 脑子还没开始转呢，一直歇着呢。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，一直没有生锈了，得慢慢的抹油才能变化。 你知道的还不少呀。袁子峰用筷子搅拌鸡蛋面上的老抽。哎，你挺了解我这种差生心态的。 一磨前我一直都是差生，是你小舅帮我把功课补上来的，虽然最后考的还是没太好。 袁子峰没想到李琴书的成绩居然也会差，当时愣了愣。你哪科不好？ 都不大好，不过后来慢慢就会了，慢慢补嘛。 那他还是你的再世恩人了。看李琴书的眼神像是又陷入回忆之中了。袁子峰西面的声音可以加大了，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这才问道：“那你之前多少分啊？” 400来分吧。好好努力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怎么听怎么有点炫耀的意思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和李琴书的高考成绩相比，这个分数的确有点不够看。袁子峰记得很清楚，那年高考立于仅是状元，李琴书虽然没拿到状元，但也是市里面的前十啊。总之这两人都挺厉害的，瞬间觉得自己被秒成了渣渣。袁子峰有些丧气地用筷子敲了敲碗，突然将话题拉回到李琴书的身上。哎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 什么？ 就你和李雨锦的事儿。 我们大人的事儿，你管这么多干嘛？我复不复合都是我的事儿，你认真学习就好， 那得关我的事儿啊。李琴说，我追你呢，你不知道。李琴叔难得的被袁子峰堵得不知道说什么，顿了顿后无比生硬地转了话题。 这吃完把碗搁厨房啊，我明儿早上起来再洗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啊，袁子峰把李琴叔堵了，自个儿心里倒是挺舒坦的，满意的眯了眯眼睛，放李琴叔睡觉去了。可注意力再一放到自己卷子上，他又长叹了一口气。哎，该死的成绩，该死的400分，该死的前十名。袁子峰一贯是个要不就不做，要做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。谢廖东以为这认真学习是坚持不过一周的，但在袁子峰认真学习第八天之后，他彻底震惊了。他下课的时候终于没忍住去堵了袁子峰。 老大，你到底要干啥？ 学习啊。袁子峰一脸的理所当然。谢廖东伸手摸了摸袁子峰脑袋，被他啪一下给打开了。 这你没发烧吧？ 他能烧整整一个星期吗？ 从旁边路过的林天宇特别随意的插了一句话进来。谢廖东面色复杂地看了他半天，然后道：“ 那校运会你还参加吗？” 袁子峰这才反应过来，还有个校运会呢。谢廖东是学校篮球社的社长，每年校运会里的篮球赛都是他找人，一般都是袁子峰来给他撑场子。可以说，没了袁子峰，这场子就撑不起来了。袁子峰犹豫了一下，这才点了点头。可能没多少时间准备啊。 哎，没事，你还需要准备吗？不需要，你往那儿一杵，你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你就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。 时间，校运会就在12月的月中。看了眼时间，袁子峰才发现已经快12月了。为了校运会，他每天更加忙碌了。不仅要学习，还得没事去篮球场练练球，练练默契，毕竟篮球赛打的是团体。久而久之的，袁子峰眼下起了一个硕大的黑眼圈，看上去还挺吓人的。李琴书也被他这副不要命不休息的态度给吓住了，终于强硬地要求他放松一天。袁子峰本来不大乐意的，李琴书使出了狠办法。 去你学校溜达溜达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。 果不其然，袁子峰立马点点头，成啊，但是我晚上有篮球赛的训练，你也去看 啊。好啊，我高中一直挺想玩篮球的，不过身高不够，篮球社不要我，要不你教教我？ 袁子峰当然是乐意至极了。说实在的，李琴书没想到袁子峰居然会这么拼，仅仅只是因为想暂时留在他家住。李琴书看久了，心里也起了一股很复杂的、不知道如何形容的滋味。两人晚上随便吃了点很简单的东西，收拾一下住学校去，因为正好是周休，这个时间段里学校没什么人，灯也全都灭了。篮球馆倒是挺热闹的，除了篮球社的人之外，还有七八个女生，估摸着全是来看热闹的。袁子峰进来的时候，有个长得挺可爱的姑娘冲上来，递出了手中的运动饮料。 袁同学，请你喝的。 她看上去还挺害羞的。袁子峰看她一眼，晃了晃手中的矿泉水瓶。 我有喝的，谢谢。 然后拽着李琴书的肩膀同他擦肩而过了。李琴书都能听见这姑娘玻璃心稀里哗啦碎了一地的声音，不赞同地看着他。 哎，你好歹委婉一点。 哼，委婉只能带来对方无休止的纠缠。 玄子峰特有深意地说，没必要。更何况他还试过不委婉仍有无休止的纠缠呢。李琴书摇头笑了两下， 跟在袁子峰的身后走进众人。西廖东像是此时才发现李琴书一般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秦叔叔，不对，秦叔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反正在家闲得无聊，便过来随便看看。 李琴叔左右望了两眼。 那你们先训练啊，我在上面看会儿。 去吧。袁子峰把自己外套脱下来扔给李琴叔。一个小时。袁子峰对于打篮球的兴趣并没有大到废寝忘食的地步，只是他身高够又会打，所以大大小小的篮球赛学校里总喜欢把他塞上。当然了，他的技术其实也并没有好到可以去打职业赛的地步，但对付这群高中生还是绰绰有余了。分了队，跟袁子峰分到一起的全都发出欢呼声。谢廖东呢，成为了不幸的人之一，经过袁子峰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哥，手下留情啊。 嗯。袁子峰眼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。带球过人，三分球，一个又一个的炫技，看得人眼花缭乱的。坐在观众席的女生尖叫的几乎突破天际了。西廖东险些被袁子峰带倒了，忍不住骂了一声。 我靠，老大你今天晚上打鸡血了是吗？ 袁子峰打球从不玩花招，可今天晚上却是一个花招接一个花招的玩。西廖东瞄了一眼观众席的李琴书，一口老血憋在胸口啊，当真是吐不出去也咽不下来。看路。说着，一个篮球特别耀武扬威的从他右手边带了过去，然后砰的一声，利落的来了个投篮，正中。哎，得，袁子峰的队伍赢了，毫不费力。谢廖东坐在地面上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呐。 哎，压倒性的胜利。 袁子峰压制不住心头的得意，扭头往观众席上看过去，不远处的李琴书靠在座位的背上，嘴角含着三分笑意看着他。袁子峰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从场子里翻身出来，冲他招了招手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。下集更精彩哦。